这江山起起伏伏，温柔的曲线，放马爱的中原，爱的宁波和江南。面对冰刀雪剑锋与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一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面。